已经移闻总督衙门，叫他立即发银，只在早晚银子就过来，这是借用，终归还要由户部出银子，你只管放心。寇明陪笑着：“爷圣明，不过如今银子没来，一下子凑不齐十万担米呀，只能把库底儿都叫四爷运走，大约五万担的样子吧。下雨五万担，他等银子。我已经下令，所有存粮大户米站均按现实米价平跳国库，不得借机哄抬，不得囤积居奇，不得擅自外运。三月中银子一到，直到亲自押送，同城钦差行辕，不知成不成啊？”胤禛瞥了一眼寇明，起身妥妥踱了两步，站在门口隔帘望着院外，良久方道：“ 你办事尚属尽心，扬州也有两万饥民呐、啊。我今天人事上看了看，心底很难过，这也得赈济。本来五万担就少，再留粮，岂不更难？所以，非买粮不可。 可没有银子也是枉然呐。扬州府要能出点钱就好了。”戴铎在旁笑道：“就是这个话，叫车名哪几个？”寇明苦笑着说：“不过说说而已，前月车名还找我衙门借钱来着，我说扬州是个放屁油裤裆的肥缺，你借着翻库七千银子还要打我粮道的主意。他说是修文庙，我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他是给三……”他突然觉得说过了头，装作吃茶掩了过去。胤禛却听得句句在心，因见高福带着一身新装的翠儿进来，只点点头，偏着脸笑道：“你说半截话，叫四爷猜谜吗？”“ 哎呀，回贝勒爷。” 寇明突然红了脸，变得有点狼狈。 听说是给大学士魁旭送冰镜，还有个叫孟光祖的，是三贝勒府的，住在南京，也要点对点对。四爷，其实这些事儿下官只是风闻，只是风闻。” 他说的收不住口了，竟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胤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想不到车名身后还有这么大的背景，魁旭是号称大千岁的皇长子胤禔的舅兄，这也还罢了，且又是八阿哥胤祀的门下心腹。八阿哥胤祀人称八贤王啊，与九阿哥十阿哥并称三杰，纵横交错，荣枯与共，若论在六部势力，还在太子胤禛之上，就是孟光祖的主子三阿哥胤祉，圣眷也远在自己之上。这位寇明害怕搅进阿哥们的清折之中，自也是情理中事。胤禛想，冷冰冰打断了寇明的话：“你不必说了，我已知道你的难处了。好嘛，国库里只有五六千万两银子，抄明珠家一抄就是七兆，魁旭也是富可敌国的人了，还这么搂钱，真正是城虎射鼠。告诉你，他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。” 拔毛是四爷的宗旨，银子非叫扬州府拿不可。 是。寇明开着脑门上渗出的汗，连声答应，心里暗赞：怪不得人说四爷是铁石心肠、冷面王啊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啊。口中却道：四爷知道下官苦处，下官感恩不尽。胤禛冷笑了一声： 哼，我当然不让你为难，你去见见车明，我们说的这些一概不提，只说四爷叫他出20000银子孝敬灾民，要舍饭开粥厂。你听仔细，饭一日两舍，插筷子不倒，毛巾裹着不渗，凉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，扬州府地面不许饿死一人，拐卖儿童的拿住要宰几个。我还有3日在扬州，他要给我办不下来，我就请亡命棋牌先斩了他，再奏朝廷。就是我回桐城，也要留下人看他办这差事，违我的命。他依旧身家难保，不要想什么这阿哥那阿哥的，胡乱猜想没好处。我手中尚方宝剑就架在他脖子上。 寇明早已汗透了重衣，站起身来，胤禛说一句，他答应一声是，又说：四爷菩萨心肠，这是成全卑职，也是在保全车某啊。 你照我的原话说，说了没你的事。 胤禛慢悠悠说着，轻轻拉过翠儿，扶了扶她的头发： 你看看这孩子，这么一丁点儿，爹娘都死在洪水里，饿成这样。民为国之本，防民之便甚于防川。你也是读书人，应该懂得这点道理。回去寻一本《柳河东集》，读一读宋河东薛存义序。去吧。 待寇明诺诺连声，却不退去，胤禛方回过脸，坐了椅上，温和地问翠儿：吃饱了吗？换了这身衣裳，体面多了吧？翠儿含着指头，一直在痴痴地听着。她年纪又小，大人们的话多半不懂，但胤禛说的舍饭插筷子不倒，不许饿死人，却都懂的。凭直觉，他感到这位威严冷峻的大官是好人。见胤禛对他如此温存，便眼睛红红的，渐渐的有了依恋之心，说道： 老爷从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狗儿砍儿哥都撑得打嗝，商议着要出去玩呢。 他们去了吗？ 胤禛问高福。 哎，这两个小子野得很，又怕他们去了不回来，奴才没放他们走。叫他们去吧。 戴铎笑道：哎呀，他们是冲翠儿才来的，做什么一去不回呀？怕他们出事儿，就跟个人就是了。翠儿一听笑了： 这个爷说的是，我在这儿他们不会跑，我们自小一处出来，我落到人贩子手里，不是他们护着，早就卖到秦什么怀楼了，出事更不会。狗哥外号缠死鬼，砍哥外号鬼难缠，哪个有亏给他们吃的？ 嗯，缠死鬼，鬼难缠。胤禛仰天大笑：真是好自豪啊。高福啊，叫他们出去玩玩，别惹事，天黑前回来。 胤禛一番敲山震虎，十分见效， 3日之后，寇明50,000担糙米备齐了，因漕运淤塞，一律装上了当车，共分400多乘，浩浩荡荡由汉路北。胤禛自乘的是辆骡车，因向北天气尚寒，依着带夺的意思，要在轿车外头套上挂绸泥套，又暖和又展样大方，合着阿个身子。胤禛却不想惹眼，只套了个纳相眼的棉围子。带夺高福知他素性，见也无益，只好罢了。车过宝应，便进了黄泛区，这里似乎早已没了人烟了。一望无际的沙滩，到处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沼泽。2月青草刚刚出芽，黄沙滩上满是去岁秋天的枯毛，乱蓬蓬的在袅袅料峭春风中丝丝颤抖着低吟。马踏沙线，走得十分艰难。高福带夺骑着马前后照应，护粮的军士时不时的还要帮车把式搬陷到泥淖里的车轮子，一天也走不上30里地，沿途村庄也都荒落不堪，壮年青年早已远走高飞了，只留下一些饿得满脸菜色的老弱妇孺。胤禛因命就地赈济，一路走一路分粮，更是忙上加忙。带入淮安境内时，大约分出去有2000多担粮。这日傍晚，累得人疲马乏的车队停了下来，高福拖着沉重的步履到胤禛车前禀道：“ 哎呀，总算快出这死沙滩了，四爷，今儿恐怕还得在这儿露宿一晚呢。” 胤禛手里拿本《金刚经》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翠儿和坎儿解绳胶，听高福说话，挪着颠得发木的身子下来，望了望懒洋洋落下沙滩的太阳。 哎呀，到了什么地方了？ 话犹未及，坎儿狗儿噌的跳下了车来。坎儿笑嘻嘻的道：“ 这原来是个渡口，如今淤平了。” 翠儿扑着车园子说道：“ 我跟爹到这儿讨过饭，叫桃花渡。” 桃花渡？胤禛的神情突然变得有点亢奋，目光一闪，呼吸有点急促，半晌方平静下来，长吁了一口气：“ 好美的名字。” 高福笑着：“ 是桃花渡，这地方也来过。” 他顿了一下，没往下说，却改口道：“ 再往北30里就上官道了，路就好走了。” 说着，戴铎也赶上来：“ 哎呀，也亏了四爷是个好劲的，要换了13爷呀，这半个月的黄泥沙滩地儿啊，早闷极了。” 胤禛不言声，蹲下身子，扒了扒脚下的河沙，半尺下去，下面是黑黝黝的熟土，一望可知原先都是良田呢，不由叹息了一声：“ 哎呀，王孙公子处繁华世界以罗丛中，不到此，不知人间之苦啊。可惜了这地了。” 因命众人起灶野炊，就荒滩上搭起帐篷过夜。太阳落下去了，广袤无际的天穹，一层层粉红莲瓣似的晚霞在袅袅炊烟中渐渐暗下来，篝火舔着黑红的样，吊锅里猪肘子散发出扑鼻的肉香，那条叫卢卢的狗喂在狗儿怀里，馋的伸着舌头流哈喇子。胤禛见大家团伙而坐，默不言声，知道是因为自己在场之故，却不肯放纵了戴铎和高福， 只对三个孩子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也都闷坐着呀？有歌没有啊？来来来，唱起来！”只一句话，孩子们立即兴头起来。狗儿从怀里抽出一只笛子，舔舔嘴唇，试了一试音，沉浑颤抖的笛声立即破空而出。侃儿笑道：“我先来一个。”于是扯着嗓门唱道：“姐在对岸，也不远了；弟在这边，也不遥。两岸相对，人烟出吗？只隔青龙，水一条。”胤禛听他五音不全地唱情歌，不禁哈哈大笑，拍手喝彩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好啊！谁再来一个？”侃儿未及开口，翠儿却唱道：“我想娘，娘在黄水，第几浪？忍心撒手登天去，撇下娇儿，走四方。日也想，夜也想，梦里醒来，哭断肠。声虽稚嫩，清清亮亮，从心泉涌出。”翠儿是动了真情了，眼中滚动着泪珠。狗儿吹着笛子，塌然闭着眼，似乎什么也没想。侃儿低下了头：“ 死的死了，活的还要活，你尽爱唱这些，叫人听着稀慌。” 说罢双手抱膝唱道：“天老爷，我要与你打冤家。人说你能降福祥，亲娘饿死荒郊外，孝子干看没办法。人说你能降灾殃，只见炸雷击老牛，甚是猛虎被天雷打。西施配了王老麻，60岁老翁娶娇娃。人都怕你，我不怕。你怎的糊涂，一锅粥吃我们香火做马？”唱罢低声呜咽而止。许久谁也没吱声，只篝火中柴草劈坡作响，火焰一窜一窜地照着众人沉思的面孔。胤禛端坐在龙须草垫上，像一尊铁铸的雕像，一动不动。他低着头，人们看不清他是什么神情。许久胤禛方欠身了一下，他的嗓音高的有些沙哑：“ 唱得好。回北京要能见吴先生，请他润润色，该让皇上和六部的大官们都听听。” 说吧略一沉思：“ 你们想听故事吗？”“ 好啊，好啊！” 三个孩子欢呼雀跃。侃儿说道：“ 讲个孙行者取经。” 狗儿却说：“ 那都听俗了，什么趣儿啊，还不如讲鬼呢。” 翠儿捂着耳朵：“你们是鬼难缠，缠死鬼，我怕听，我不要听鬼。” 胤禛淡淡的一笑：“不说鬼神，我这个人呐，信佛，没有侃儿的胆量亵渎天地。我讲个真事儿吧。”他用棍子拨了一下火，使自己镇定了一下，开始说：“记不清哪朝哪代了，有个皇帝生了20多个儿子。”“ 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的兄弟！” 翠儿说道。侃儿忙说：“ 别打岔，没听古人仙说文王爷100多个儿子吧？” 胤禛点点头：“ 里头有个儿子

狗儿吓了一跳，闪着眼道：“ 啊，天哪！那咱这就长三丈啊，淮安城要慢了。我记事那年就慢过一回。” 就是这个话。胤禛沉吟道：“那年下游也下雨，已经连阴了半个多月了。这一天雨下得格外大，眼见青冈道河似的，怕这城是难保了。皇子命衙中官员备船，他只带了一个长随到城西，想看看河堤到底有指望保住没。天上的云厚极了，正晌午时分，黑得像锅底的天上吊着墨线一样的龙尾，一缕缕摇摆着，云缝里彻着闪，有紫色的，有金黄色的，还有的像火球一上一下跳着炸开。那雷呀，一阵紧似一阵，震得城楼都打颤。翠儿浑身机灵的一个冷战。 你还说这位皇子爷胆儿小，这是龙发怒，还不快逃啊！ 我还说过，他心地仁慈。胤禛的脸色多少有点苍白，接着说：“他喃喃祈祷上天，请免去这一城大劫呀。”他的长随眼见黄河水崩卷了大地，五尺多高的潮头轰鸣着排山倒海的涌来，惊叫了一声：“主子快走，回衙门上船！”也不管这皇子答应不答应，托起皇子上马就跑。就听满城的筛锣声：“大水漫了南城门啦，快跑啊！”接着就听南边轰的一声，城墙倒，洪水灌进了城啊，到处都是人哭狗叫，房倒屋塌，卷起的尘埃在大雨中漫起冲天黄雾，街上瞬时已是四尺多深的水，连马也跑不动了。雷声、雨声、河涛声，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倒塌之声混成一片，天色黑暗如夜，雨水又迷了眼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清啊！天地都搅成了一团了。朱仆二人弃马，趟着齐胸的水，总算是回了衙门，都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上了船就不怕了。谁知啊，一进门两个人就惊呆了，拴在仪门上的大关键早已无影无踪了，这些个平日满口忠君爱民的士大夫早已劫懒逃之夭夭，连主子都不管了。满院的水哗哗的回荡着，空落落的没一个人。他们抓了个飘在水上的梯子想上房顶，忽然那仆人想起来，千压房前有个重睡莲的大鱼缸，连忙去把缸从水里弄出来，倒空了，抱着皇子放声大哭，说：“主子，上房只能顶一时啊！这些没天理的黑心贼未必想着来接咱们。好主子，你坐进去，我扒着钢印儿，咱们顺水漂，老天爷眼在上头，就看咱们的命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戴铎悚然而悟，他想起高福说的康熙43年与胤禛死里逃生的事，只没有胤禛说的这么细。高福已听得眼睛发直，好像又回到当年那可怕的生死劫难中，许久才叹道：“主子，怎么又说起这故事了？怪瘆人的。 后头的就别讲了吧。 侃儿瞪着眼，那正说到节骨眼上，你怎么不叫讲，我爱听。狗儿也说， 岳王爷不也做水缸逃过命吗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 翠儿仿佛还沉浸在故事里，忽灵灵闪着眼睛说， 爷，那太子爷逃出去没有啊？ 他不是太子啊，要是太子，那些混账官不敢私自逃命。他们在水里呀、漂了两天两夜，都没饿着，河里飘着能吃的东西不少，南瓜、柿子、茄子什么的都有，偶尔也飘下个馒头窝头。只是皇子坐在缸里晕的不知东南西北，吃点东西就吐，那仆人呢扒着缸沿累得筋疲力尽，几次打盹松了手，都是皇子用手给拉了回来。两天后缸飘到了岸边，两人一上来念了一声佛，顿时天旋地转，都晕倒在沙滩上。再醒来的时候啊，天已经黑了。皇子睁开眼，只见床前一张破桌子，上头点着盏油灯，一忽一闪的。一个老汉闷头坐在凳子上抽烟，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捧着碗姜汤呆呆地看着自己。皇子动了一下嘴唇，刚想说什么，那女孩子惊喜地喊了一声，爹，他醒了。接着就见那仆人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倒，只是磕头， 多谢您老人家救我们，必定补报您的恩，我们爷。 他看了皇子，没敢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皇子欠身坐起， 我叫王孙龙，请教老人家贵姓啊？你们这么厚道，天必定保佑你们。 哎呀，我们算什么贵姓啊？姓黑，岳户家籍。 老汉满脸皱纹，叹息一声说， 哎呀，祖上造罪儿孙熟啊，积德也是为自己，救你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福，去借米还没回来，这是我的大女儿小露。 说罢又叹息了一声，不言声的起身去了。小露忙着把窝头拿来说， 四面是水，没盐没菜的，米也未必就借得来，将就着吃吧。爹也是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就吓得那样。 皇子精神好了点，灯下看小鹿容貌虽不是绝色，却透着恬静俏丽，说话也爽气，不禁问道， 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 小鹿端一碗野菜汤招呼皇子主仆吃着，一边说， 不瞒你说，我们家祖上在前明永乐爷靖难起兵坏的事儿，改姓了黑，成了贱民，朝廷有旨代代只许族里卖唱，当吹鼓手、戏子、扎纸人、纸马，当挽歌郎、媒婆、引婆，帮人家婚丧嫁娶，已经三百多年了。这三百多年里头，一代一代的出了九十四个劫妇，还有两个烈女，一个替父亲吃官司刘佩死到黑龙江，一个没过门死了男人，他也寻了自尽。五年前一个什么太尊爷 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又查了族谱，说难得这样的贱籍，没有卖身的，还出劫富。可惜不够一百个，说满了这个数，他就要拜本上奏，为全族脱籍。知乎者也了一大堆，总之是族里定了死规矩，劫掠女子不满百，谁家要在这上头出了事。 他忽然脸一红，啐道： 哎，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 皇子笑着说：是你自己要说的吗？小鹿听了，拿了个窝头就出了外间。一时他又回来了，却端着一瓢米，还拿着个鸡蛋大的一块盐，不言声呢，在案板上盐碎了，捏了一点放在皇子的碗里，把米放在灶上，怯生生的看了皇子一眼，掰了半个窝头蹲到灶下，一边小口吃着添柴烧锅。皇子笑着说：你怎么不欢喜啊？别恼，是我的不是。他没答话，只疑惑地看了皇子一眼，忽然抿嘴一笑，又低头烧柴。皇子正奇怪，门外又进来一个小鹿，手里拿着洗干净的萝卜，利落地切着，一边笑说： 你们福气，我打量借不来米呢。你们不知我这妹子不会说话，人缘好着呢。 众人这才明白，前后进来的不是一个人，侃儿笑着： 这是一对双生姊妹。 戴铎从没见过胤禛有兴致给下人讲这么多话，这些话传出去，叫别的阿哥知道，没半点好处。因见肉煮熟了，一边用筷子捞出来，先切一块捧给胤禛，正要岔开话题，坎儿淋淋漓漓啃着肉，又撕着喂卢卢，眯着眼笑着： 四爷，你不用讲了，我都知道了。 胤禛素来宴荤，只吃了两口肘筋就不吃了，听这个一脸迷糊相的小鬼头说话，擦着手笑道：哎，小猢狲，你忒是伶俐过头了，你知道什么呀？ 嗨，这种故事古摊上我听多了。 坎儿塌着眼皮争也不争，饶有兴致地啃着猪蹄儿： 你不过讲得过细些就是了。公子落难，小姐相救，你改成皇子落难，民女相救，下头必定皇子爷瞧上了小福小禄，族里不依，把皇子整得七死八活，皇子爷跑出去发兵来到这地方，救出这两个娘们儿，收了做老婆，然后回京，把那些坐船逃了的马屁精、尖头虫官一个一个砍瓜切菜般的弄掉他们自己吃饭的家伙，嘿，可是不是的？ 胤禛怔了一下，忽然觉得今晚自己有些失态了，当着这些人讲这事儿干什么？他咬着细白的牙笑了笑，不再言声，拨着火沉思，良久才吁了一口气：唉，机遇的太久了，随便说说而已，何必一定问到底呢？ 四爷，真是的。 坎儿说着： 你说了半截故事，今晚我们还睡得着吗？ 胤禛笑了：你们只猜对了一小半，皇子只是和小鹿相好上了，倒也没人知觉。水退之后，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京城，要拿问那杆子龌龊棍，不料一查问，天照应，那只船叫漩涡给卷进去了，一 一个活的也没留下。 这就完了，那小福小鹿呢？ 一直沉浸在故事中的翠儿盯着胤禛问道。胤禛深深低下了头，许久许久才说道： 小福小鹿后来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编这故事只是想说，世上的事和古词里说的并不是一回事。要真想知道，等我编好了再给你讲。 几个孩子眨巴着眼儿，意思还想问，戴铎却说：哈，天晚了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，早点歇了吧。说罢便替胤禛张罗着往沙滩上铺毡，狗儿坎儿也只得泱泱自去收拾行装。但这一夜胤禛失眠了，躺在毡垫上望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出神。高福深知他的心事，守在旁边轻声地说：子夜，您走困了，心里别想事儿，啊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胤禛没吱声，反倒坐起身来，因见戴铎也没睡，便说：哎呦，你也没睡啊，这三个孩子倒好，都睡得齁齁的。童心，童心不可再得呀。戴铎笑道：爷不睡，奴才怎么能入睡呢？爷睡不着也别急，只想着明儿车上能睡个好觉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 明儿我们分道走。 胤禛抱着膝头： 我便装带狗儿坎儿走西路，去看看上游高家堰黄河大堤，你们押粮车去淮安，然后在桐城会集。 戴铎和高福惊讶的对视一眼，都没敢驳回。戴铎陪笑着：既这么着，我带几个亲兵护送四爷。胤禛仰着脸想了想： 哎呀，可惜杏阴和尚没跟我出京啊，有他在就用不着你们蛇蛇歇歇的安置了。我想微行带那么多从人。 言犹未毕，坎儿一咕噜翻身起来：这是到高家堰一天的路，过了高家堰一马平川都是人烟，我和狗儿打包票，四爷出不了事。胤禛笑了： 呵呵，是这话，这千里赤地过大水，还会有捡净的毛贼不成？我们小心一点就是了。 戴铎高福虽觉不妥，但胤禛秉性言出如山，无可违拗，当下不敢回话。两个人装作小姐到远处密议了半晌，决定由高福带着十个哥斯哈遥遥的尾随，暗中保护，这才放心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胤禛带着狗儿坎儿，牵着一头箭骆驼行李，一匹马胤禛自骑了，带了一只昨日途中射死的狼，离开了粮队，溯黄河故道以里西行。胤禛在马上手搭凉棚，极目望去，但见沙丘连亘，直追天际。少峰在沙滩上卷起黄漫漫的雾障，高阶云天，衰草树枝挂着干涸藻，断垣残岩丢弃在只露出屋脊的沙窝中，远近不见一个村庄人烟。越走越是荒寒，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。胤禛虽口说到上游看堤，其实他自己晓得高家堰以东连遭洪水漫灌，治河能沉，晋服陈皇在世修造的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。他存着一线念头，是听高福说鹿儿 身上有自己的遗子，曾在高家堰左近的河里镇住过。他在子息上甚是艰难，四个儿子有一个还夭折了，身边的红石、红皱、红利还没出过花。要真像高福所打听的，大胖小正出花，那要作践了，真太可惜了。狗儿坎儿都在孩提之间，正是混沌未凿、天真率性的岁数，金子聪明伶俐，却领略不到他这番心思。一路牵骡子赶马，踢飞脚、打沙仗、追逐戏耍，毫不知疲倦，猴的寸草不生，没片刻安静。胤禛有这两个小鬼伴着，倒也免了旅途的寂寞。看看行至离河里庄还有十里之遥，天色已过深白，远远一处高浮，杂树丛生，房屋错落，夕阳下乌沉沉的，像一只反扣着的锅压在沙滩上。因此地就是黄河改道向北的岔口，隐隐还能听见黄河闷笑之声。四爷，您。坎儿见胤禛盯着前面一动不动，脸上似喜似悲，不知何故。胤禛语气着重的，叫人心里头发慎。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故事后来吗？孩子们，这里没人，我告诉你们，小鹿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子树下。 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眼，仿佛不认识似的，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坎儿才说：“ 老天爷，原来那个皇子就是四爷您呐！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想太多，有你陪着我，就算走火入魔，也绝不退缩。 命运反复颠簸，来回穿梭，就着你和我，伸手与你紧握，怕成了泡沫。 反复戳着心窝，又来风波，一念太执着，失去了魂魄，更与谁人说你我？